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广汽菲克 Jeep 正式宣布，旗下大指挥官在国内正式上市。新车将推出两种动力，共八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7.98万元到40.98万元。作为 Jeep 打造的全新中大型七座 SUV， 大指挥官的整体设计源自 Jeep 云图概念车。作为 Jeep 在中国生产的旗舰 SUV， 车长达到4873毫米，轴距2800毫米。动力方面， Jeep 大指挥官将搭载 2.0T 的发动机，并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234马力和265马力。传动系统匹配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此外，新车的部分车型还匹配一套四驱系统，提供自动、运动、雪地和沙泥地四种模式可选。 先锋至上 SUV DS7 在北京车展正式上市，据说每天前去赏车的消费者把 DS 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DS7 上市初期共推出歌剧院版、里沃先锋版、里沃先锐版、帕西版和巴士底广场版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0.89万元至30.99万元，为答谢消费者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同时让消费者可以轻松享受这台先锋至上 SUV 带来的非凡驾驶体验。 DS 在车展上同步宣布为 DS7 上市推出超低首付轻松提车和50-50省心等多种金融购车方案。超低首付轻松提车，首付6万元即可轻松拥有指定 DS7 车型，尾款享超长还款年限，日供低至160元。50-50省心，指定 DS7 车型享受车款、附加费，其中包括车辆购置税、保险、延保、精品装饰、保养等整合贷款，首付50%，更享受2年零利率。详情请咨询当地 DS 授权经销商。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到私车定制的环节当中。然后之前呢，很多人问，这不雅阁不是上市了吗？ 是的 啊，上市之后觉得雅阁还挺好看的，所以也说问，那么雅阁具体哪一款更值得买呢？ 是的， 所以也在节目当中询问我们一下。其实我现在呢，就是有一个不太同意的见解，就是你也可以看一看老款雅阁的锐混动，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买那款车。就我首先觉得那一代的设计，如果优惠力度还 OK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那款。然后另外要说到新款，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内容了，对吧？ 对，这车自打上市以来呢，颇受关注，因为之前老款雅阁卖的就很不错。 是的， 哎，再加上这个雅阁这么多年经营的这个口碑传承还是挺好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受关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简单聊一下，看看哪一款雅阁更适合买。 因为我觉得这回雅阁上市之后，首先大家对它的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 是的，是的， 16.98万到22.98万，整体卖的不贵，但是大家在这画了一个问号，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只用了 1.5T 的发动机，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哎，这算不算是一个大号的思域呢？那么对于雅阁的一个原来在整个 B 级车市场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台车，就有了概念的颠覆。其实要转念说过来的话，无论是所谓它的230 Turbo 还是260 Turbo 这两个高低功率的配置来说的话，带动雅阁这个车的重量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咱们说白了，看它的这个发动机参数嘛，对吧，老车？ 对， 咱们它有 高的是多少？高的 195马力， 195马力，低的是177马力。 嗯， 其实跟它原来的像2.0的发动机啊，包括2.4的发动机，参数应该是还都差不多的。而且要是你要这么算的话，它扭矩还更高。所以，因为家家也都在打这种小排量的发动机，包括之前有 1.4T 的迈腾车型出现。对吧？ 是现在也有， 是吧？就现在卖也一直在卖， 嗯， 然后包括1.4的 A6，所以现在很多人应该对于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认可程度，应该大家转换观念， 嗯， 首先是这样的， 嗯， 而且说到雅阁，今年三季度的时候还会出一套全新的锐混动，就是最新的雅阁的锐混动，哦，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不过从目前版本的车型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老车我特别想问，就是你让你选的话。就咱们现在是 1.5T 的所有版本，你最推荐哪个？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豪华版，售价19.98万的那个 啊、哦，豪华版，嗯、 豪华版， 19.98万的， 对， 哦、 嗯， 你猜我推荐哪个？ 我估计你应该是比我那高一档次那个，就是209.8万那个。 你错了 啊， 我推荐的是230 Turbo 的那个舒适版，17.98万，就18万那款， 最低配次低配。倒数第二的配置， 对， 哦， 我觉得我挑了一款相对便宜的， 是、 就是、 我这个，嗯， 你挑的那个应该是属于一个， 也没有是顶配，还两个档次才到最高呢， 就是多一些享受的， 对， 其实我们都是选择了一个中间价位的车型， 是的。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这么选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各自的初衷和各自的想法。嗯，然后啊，对了，前两天有人在节目当中，就是在微信平台上问说，那个这回雅阁的车身颜色，他们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刚才翻看一下，这次雅阁一共提供了6款车身颜色， 是的，全系都有。 对， 有那个珠光漆的那个蓝，特别漂亮， 嗯， 还有珠光漆的那个白。还有珠光漆的红， 是， 然后还有金属漆的银，一个银一个灰吧， 对， 然后还有一 个 黑 色，常规的黑色， 然后内饰颜色，其实我这回挺惊艳的，它有一个象牙白的内饰， 嗯，这个确实 白黑搭， 对， 然后还有一个棕黑搭， 嗯， 还有个黑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内饰的颜色和外观的颜色，咱们消费者你要是选的话，我觉得要出挑一些， 嗯，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我觉得雅阁是更年轻了，而且。应该把它从就是很多人的观念当中，你看啊，现在很多网约车都用这个雅阁， 是 吧？ 嗯， 雅阁天籁凯美瑞嘛。 对。 现在我觉得把雅阁拉回了一个家用的 B 级车的阵营当中。 嗯，因为它的新车的排量不够网约车的条件了，所以它新雅阁是不太可能再成为这个网约车了。 哎，那你说雅阁经典会不会就卖因此卖的会更火一点？ 这有可能啊，但是应该那车也停产了吧？马上就是伴随着是两代同堂吗？ 现在还没有说。然后经典据因如果说按照真的有需求的话，我相信还会后续会生产的。 嗯， 但究竟会不会叫雅阁经典或雅阁 classical，这个就不好说了。 嗯， 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定制一下全新的雅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我们后续各自的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观点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定制的是全新雅阁，很多朋友问都觉得全新雅阁挺好看的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哪台车更值得买。老车刚才说哪台来着？豪华版， 豪华版 260 Turbo 的，就是那个高功率发动机的。 对， 然后高功率的次低配是吗？ 对， 199,800，20万呗。 对，差不多就是20万。 那这台它，你觉得这配置最吸引你的是哪几个东西？ 嗯，你看啊，它比精英版高了10,000块钱，对吧？然后呢，主动配置、主动安全配置就会更多。你像 ACC、前四后四就是八个这个驻车雷达，然后自动大灯，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实用的配置啊。 自动大灯 OK 啊，对，也算是目前的一个主流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主要是想买这，就如果让我买，我们会买这款。嗯， 哦，前四后四雷达， 对，前面后面都有雷达。 哦、ACC 20万就 ACC 了， 对，20万。 哦、就是你推荐它的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安全的水平， 对，安全配置要多了一些， 整个的安全驾驶水平要高一点，是吧？我说说我的想法吧，就是我为什么选了16万， 哎， 17万9千8， 17万9千8吗？ 对， 哦， 就是我选的是低功率的高配， 嗯， 低功率其实就两个版本，一个是咱叫入门版、乞丐版， 嗯， 然后再有就是一个。我说的这个入门版就是属于低功率的高配。 嗯， 我觉得买雅阁这台车，冲一个低价位，那么它更好的代步，然后性价比的优势偏高一点，这个它的配置就完全都够了。 嗯， 首先怎么说呢啊，基础的安全配置咱都有， 是 17寸的轮圈咱有， 有， 对吧？ 有。 然后呢，上坡辅助、自动驻车什么我也都有。 嗯， 我有天窗， 有。 然后我有皮革座椅， 有。 而且呢还有主动降噪，这个就是属于最，当然最低配的这个没有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它的原因。 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对。然后最低配那个织物座椅我相信大家可能会不太喜欢， 嗯， 而且最低配的没有大屏幕，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款已经上升到了一个7英寸的大屏。老车你那个也是7英寸的， 一样， 对， 真一样，就是 咱俩没啥区别，对吧？ 对对对， 咱俩都是一样，6到7个喇叭， 是， 对吧？咱俩的光源也一样，我近光是 LED 的，远光是卤素的，对吧？ 嗯， 没差多少。然后玻璃， 我这个是豪华版是都是 LED 吧？ 顶配才都是 LED 哦， 顶配才都是 LED。 好吧，我想多了。嗯， 所以后排出风口我也没照你差什么，其实我觉得差了你照你差了一些 ACC， 嗯， 差了一下这些相对的你要的那些安全系统， 嗯， 所以综合来啊，对， 我这有车道偏离和保持。然后还有 说的不就是这些吗？ 啊，对对，就是主动安全上差了一些。嗯 嗯 嗯， 我觉得我的车型平常开在城市里面开更 OK。 嗯， 而且但是你的发动机的功率比我高。 哎，就对，也就多了17马力嘛。嗯， 反正在我怎么看的，在我看啊，我觉得在这个级别车的市场，既然咱们选择了一款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嗯， 那走运动路线应该就可能性不大了。 嗯， 那我其实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中能有一个不错的代步， 嗯， 而且雅阁也好还是思域也好都用了 CVT 变速箱，走的就是一个平顺。然后你说你要在城里边你拿一台 CVT 的车子你要去开运动的话，那个发动机声音可能就不太好听了。 嗯， 对吧？ 对，其实说到发动机呢，多说两句 啊。 就像我们刚才开头跟大家介绍的，这次呢，第十代雅阁全系使用了 1.5T 的发动机，分了高低功率两个版本。这可能就很多人都纠结，哎，为什么之前把那个 2.4 的那个给取消了，2.0 的也没有了， 嗯， 甚至于雅阁还之前用过 V6 的 3.0 的发动机。然后其实大家还更期望 2.0T 的发动机能出现在雅阁身上。 嗯， 因为这目前来看 2.0T 加 10AT 嘛， 对，这个目前来看是一众主流 B 级车所喜欢用的一个排量，很多竞争对手都有，帕萨特、迈腾、君越、君威， 嗯， 这全都有，都是 2.0T， 但唯独这次雅阁呢带给我们是一个 1.5T， 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稍微偏弱了一点呢？但是我们对本田的发动机都还是比较有信心，就说他所这种调教出来的这个发动机还是挺给力的。嗯，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1.5T 不管它是高功率也好还是低功率也好，满足于日常代步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到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开车也好买车也好，发动机这事儿对你来说你关心的大吗？ 挺大的呀，从我这来看我还是挺关心的。 你们觉得大是吗？ 我个人 觉得一会儿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您关于雅阁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包括您有一些什么想法都可以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说雅阁这台车，我想说说发动机的事儿。 嗯，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啊！今天刚刚跟大家说了， 对，聊聊雅阁， 雅阁，然后老车推荐19.98万，我推荐17.98万， 是 啊，两台车 两万块钱相差， 两万块钱差、你那是高功率， 对，高功率， 然后 多了点安全配置， 加点安全配置，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你那也挺值得买的， 嗯，就还可以， 分怎么说， 对， 就是我那个城市开，我觉得挺好，你那个跑高速。因为跑高速人容易犯困，这些主动的 ACC 啊，包括车道偏离，就是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 嗯， 是吧？ 对， 保证一个安全。然后我说回发动机，我想说我自己一个见解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很多时候买车的时候都在看着参数和标着参数去买一台车， 嗯， 包括咱们的自主品牌现在也把很多的 1.5T 的发动机参数做得很漂亮， 嗯， 然后有什么双离合的变速箱。但是实际的感受真跟这个参数有很直接的关系吗？这个问题问给大家，有，你说有，对吧？ 嗯， 其实我想说啊，很多时候咱们的消费者，你们在开车的时候，你们并没有说把这个参数开得有那么明白。 嗯嗯嗯。 现在我怎么讲啊？有一个东西叫轮上功率，还有一个功率叫实际功率。 嗯。 就有些时候，我们一台车你觉得开得很舒服，开得很顺畅，你觉得不跟你较劲，但有一些车型同样是你觉得参数也很好，但是你开起来你觉得没有就那么行云流水的感觉。还有的时候咱们会经常说我要买一台运动感十足的车，我得有劲儿，我得有动力储备，然后你实际上你每天在城市当中你有多少次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去用这个发动机。很多人经常说我不行，我要运动，我标榜自由，我要追求远方和理想。然后他的车开起来，他的发动机转速连3000都没超过。你知道很多人超车是怎么超的吗？减速超车， 降档， 匀速超车。他连个油门他都不舍得踩，他去超车。你跟我说你追求自由，追求运动，你是开玩笑的吗？你要是不舍得这个油吧，我也都能理解。但你为什么还要去要一台高排量、大排量的发动机？ 可能这时候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买其他东西一样，比如说我们买件衣服，或者我们买一个什么东西，你说在穿着起来的话，这个以衣服为举例，你说我买一件100块钱 T 恤跟500元的 T 恤，它从功能上有什么大的区别吗？都是保暖是吧，穿着得体啊，保暖性啊什么的，差别不大，可能有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就嗨，那就如果允许的话，那我们来那件贵点的吧，可能还会满足他其他一些方面的追求， 比如呢，因为你所谓价钱不一样，你的品牌又不一样，对吧？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 那你同样，我比如说你在优衣库买一件300块钱的 T 恤，和一件90块钱的 T 恤，和一件29块钱的 T 恤，他们是材质是有本质的区别，是不一样的， 对， 穿在身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需要在动力储备上多这些东西， 也不能完全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去把它理解。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在想，我觉得还是建立在预算基础之上吧。就是我这个预算够啊，我现在想买一台这个好一点的车。那首先大家想到买车，可能就想到这个三大件嘛，发动机、变速箱。那谈到这一块，哎呀，我这个是不是买个排量稍微大一点的，以后这个有劲儿啊，跑得快啊，超过车什么的也从容一些，不会说像小排量那种出现坐上几个人之后就带不动了，空调也不凉了，或这种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是有一些从使用的角度来出发，所以他可能更倾向于买一个稍微排量大一点的。 你要是这么说我跟你抬杠的话，我全能堵住你了。 哦， 都是 1.5T 的，怎么的，你排量就能比我好多少是吗？ 是这个， 你的空调就一定比我凉是吗？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雅阁今年推出来的这个第10代它放的 1.5T， 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前期的试水，因为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它在下半年吧会出那个锐混动，这是对一个动力上的一个弥补，然后呢对油耗降低也是一个帮助，但是呢我感觉根据雅阁的这种做法来看，它后期啊根据市场的表现，它一定会把它的一个就是更好的动力总成会拿到这台车上。 嗯，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国内市场的雅阁应该是打 1.5T 加锐混动这两套牌。首先国内的排放包括可能有双积分的事儿，导致雅阁不一定会上 2.0T 的那个版本，然后 2.0T 加 10AT 的版本也很有可能出现在它的上升品牌讴歌身上。 它不一定搭 10AT， 我觉得 9AT 就足够了。 嗯，就是你知道再重新匹配一下还要有研发经费吗？ 怎么会重新匹配呢？冠道不都是这个动力总成吗？ 车辆不一样，扭矩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然后你把用 SUV 的扭矩调在轿车身上，你要是要起飞是吗？ 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啊，很多车都是这种一样的嘛。你去别克旗下你去看， 听众朋友为证，我觉得雅阁不会上 2.0T 发动机，我给你打个赌。 行， 明年这个时候 没问题， 你被看了。 行，没问题。 好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雅阁，也就是一个发动机的事儿，也我跟老车有个讨论。其实，我也想问问咱们消费者啊，您觉得这台发动机的这个参数和它的动力储备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你选车，你会选一个高动力储备的，多花三四万块钱我在那儿压着，还是说买一台咱们现在用就合适的，就将咱们就够用就好的发动机发送给我们啊，这个答案发送给我们，我看看支持哪个观点的多。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当然要说回雅阁，我跟老车各自推荐的观点呢，一个就是17.98万的，我主张便宜优惠实在够用。老车呢主张一个配置再更高一点， 稍微多了 动力储备再好一点，然后再多了一些主动安全方面的这一台豪华版19.98万的。你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发一微信给我们啊，还是那老话，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在微信平台等着你。今天节目呢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有眼睛提你，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说起前男友也